声声呼喊都是遗憾。太多无法掌握的梦，你站在风中，你是自由的，生命有太多不得不分的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，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，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。我试着微笑，试着拥抱，在每一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化成泪流出手心。诚实诉说他的爱多辽阔，这是我的手，这牵过你往事中度过，这段漫长的路不该走到尽。我不想看见闭上的眼睛，害怕你最后、哦、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，我听见随你松开的手而安